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相信现在淘宝这个概念已经不需要再向 大家的生活 再向大家介绍了，但是余额宝哈还是一个在最近这一年比较新兴的一个概念。关于余额宝它的收益是怎么样计算的，它收益产生的原理又是怎么样，现在的收益到底是算高还是算低的，恐怕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多了。最近的一个争议啊，是这个央视网的评论员，有很多人说这是央视的评论员，但是说实话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哈，这个央视的评论员可能这个代表党和国家的这个发言人还是不太一样，这个是一个央视网财经频道的一位评论员， 证券资讯频道 是 执行总编辑 OK 啊、钮文新。钮文新之前呢有一个很著名的文章，要呼吁啊，他主要是呼吁要取缔余额宝啊，他的这个理由是这个余额宝是成为了金融系统当中的吸血鬼， 他 会扰乱这个银行系统的秩序。 他说的这个认证微博的账号啊，他的标题叫做取缔余额宝，然后他里面就说了这些话。他说余额宝的出现呢确实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当老百姓沾沾自喜在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的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这些跟你都没关系吗？我想至少你的家庭机会已经被吞食了，而你的工作机会恐怕也更加的风雨飘摇。他把余额宝跟就是大家的一个就业机会和家庭机会给放在一块儿了，就是有那么严重吗？ 这招很厉害哈。他通常这个他在说我们已经， 他代表的好像不是个人。 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不是在替自己说话哈，我这一说你们自己每个人都受影响，只不过你们没有这个足够的知识，没有看到这一点，我现在是提醒大家你们这个利益在受损了。当然了，这个发言是非常的具有争议哈，立刻是遭到了回击。在当天晚上，这个淘宝方面的这个余额宝有一个官方的账号，使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屌丝的语言来回答。他说哎呀，听说今天老板说你这个今天咱们被骂了，我赶紧上网看了一看啊，还说这个最后查的结果说啊，赶紧这个往余额宝里面增值了几千块钱来压压惊。 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的这个大家的一个举动。他说赶紧往支付宝里面转点钱压压惊，就变得支付宝本来处于风口浪尖嘛，现在好像做了一 个 免费营销， 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化骨绵掌。好，把这些央视网啊，不是央视，好，大家注意，央视网气势汹汹的这么一招，还就这么非常柔软的化解了，还给余额宝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但是呢，这个余额宝的收益率哈，最近的这个七天的年化收益率好像都是在6%-7%。我也看到网络上有一些声音也在说，至于这个已经大大超出了余额宝这个货币基金的这么一个性质，它其实主要的业务就是把钱从你这儿搬过来然后存到银行去，因为它这个量实在是比较大，所以说跟银行可能在这个协议存款方面利率上面有比较谈判的空间，可能就比你自己拿钱到银行去存你这个利率会高一些，但是高它也不能够高到太离谱的地步。 其实最近的这个年化利率，最新的这些新闻，余额宝因为一些负面啊正面啊争议之下已经变得跌破6%了，大家就有点担心。那什么叫七天年化利率呢？也就是说这个七天的这个利率啊，把它平摊开来，如果继续就是以后350多天吧， 对， 跟这个七天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达到7%-6%。那如果之后呢，比如说明天这个利率就变成了2%了，或者是0.2%了， 那 你平均下来你可能最后只有3%。 就是按照目前的趋势走完全年的话，这个之前好像有上到过7%， 对， 好最高的，但是上到7%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声音是觉得有点危险了， 对， 他就开始怀疑余额宝他是不是真的按照他的说法那样，只是把钱存到银行那么简单，他是不是有投资别的一些可能风险更高的一些产品而没有告诉你？ 我看到他的这个申报上面是6.7%投资债券，92.5%都是这个协议的存款，看上去是非常安全的， 是啊， 但是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把很多钱 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是非常靠谱的，他的名字叫做阿里巴巴，那背后可能是马云，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帮我们集体跟银行做了一个谈判，哎，这个谈判让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对， 所以这个争议出来了以后，钮文新这个矛头一出来了以后，大家所有的人都指向他 啊，而且钮文新他有一个提法说，这个余额宝的出现挑战了银行，或者说对银行形成了冲击哈。 对， 但是 说这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虫嘛，就是说这些钱是从银行身上吸过来的。 意思说这个余额宝的快乐是建立在银行的痛苦之上的，这个到底成不成立哈？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银行做银行业务的人就表示说，哎，这个余额宝确实对他们的这个营销有一点影响，但是对于银行，这个余额宝虽然说是在这个它的同类产品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但是对于银行其他的产品来说，那它实在是显得太小。 我们前两天这个财经的这个嘉宾刘胜军先生，他其实在这一场论战当中，他也就是写了很长的一篇专栏，他就这样子说，他说这个余额宝是精神虫吗？当然不是了，多赚的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挤压了银行的超额利润。 你这么说的话，他做银行吸血鬼这个说法可能还可以成立，就是他确实跟银行 是 竞争。 No， 他的意思是说银行才是吸血鬼，银行是吸了老百姓的血。 现在只是让银行少吸一点血。 他只是把这个大家的钱，然后就是放到了这个余额宝里面，如果有更多的回馈，回馈到大家手中而已。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银行本来挣了他很多可能在别的情况下挣不到的钱，现在余额宝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一个手段哈。但余额宝的主要使用者到底是谁？你要真的是家里比较有钱的，这个经济上实力比较强的人，恐怕也不会在乎余额宝这样每天多个一块两块一毛两毛的这点钱。 余额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无论多小的钱你都能放进去。我曾经有尝试过，但我没有等到一天之后我就用掉了。就在支付宝里面，它有一个转向到余额宝的，它可以正转也可以逆转，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放进去，随时可以拿出来。 对， 那一天之后你可能就有它的这个收益率，它下面会有一个数字说你今天的收益率是多少， 每天看得见。 虽然你转进去的可能是1000块，那它可能最后就赚了几分几毛，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如果这个数字变成了几万的话，可能这个收益率就会增大了。 是， 那这个对于普通银行的一些这个基金有很大的不同，一般银行的基金的这些产品起码是5万以上。那还 有 一 个门槛吗？ 对，还有一些货币基金，比方说这个像 B 类的货币基金，就是针对大企业的，它要500万或者是1000万以上。 而且不能够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个人感觉不能够当天赎回，就是你赎回了， 对，不能随进随出， 对，你赎回了你当天是看不到的。这个余额宝它也是我们看到很多业内的介绍说，之前整个团队研究的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一个 T 加零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当天要赎回的话，我当天在账上能够见到这笔钱。实际上在银行系统中运作的话，它其实这笔钱也要到明天才能够到账，但是它余额宝通过它这个流程的优化达到了，你就是我当天就是可以拿到钱。这对于用户，特别是这个所谓小额的，可能对于这个钱这个金额非常非常敏感的这些使用者来说，这一点用户体验它非常非常的 重要。对啊对啊，就大家没事干的时候，你不是刚刚说那个阿里巴巴他那个 PR 卖萌吗？他一开始就说，哎，老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好不容易余额宝里面攒了80块钱要 看电 影。 对，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央视评论员批评什么余额宝之类的事情啊？他就这样卖萌的这个做了一下回应。大家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接地气非常草根的，我就赚这么几块钱的，你还要 跟我来抢。 好，是啊， 当然了，你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几块钱，你要把这个现在余额宝的这个是说用户已经超过股民了，对不 对， 对， 用余额宝的这数千万的股民累积起来，这股力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据说已经有9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9000亿元人民币。好，这个是不可小觑。但是当然了，咱们这个除开一般的用户体验，我们每个人个体的经验之外，好，在一个这个宏观的层面，余额宝它到底，就我们还是一开始也提到这个问题，它的收益率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水平？说说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在这个银行存钱真的可以存到那么高吗？它是不是真的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低风险的一个产品？那它对于这个银行业又真的形成什么样的冲击吗？我们待会儿哈还有这个访问专家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三联花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这个有人说余额宝它不是吸血鬼，而是一条鲶鱼啊，这个鲶鱼就是在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一缸鱼池里面，可能本来已经有点死气沉沉的，放进一条鲶鱼进去搅和搅和，把别的鱼呢可能你都不太舒服，一下子就让你被迫需要动起来，要抵挡这条入侵者的这个进攻，但是呢造成的一个效果就是让这个死水变成了活水，也增加了竞争。有人就用这个说法来形容余额宝，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这位提出这个论点的余文星，钮文星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评论员当中的鲶鱼。可能之前没有人来关注这个话题，但是哎，现在因为有人家这个半个央视的这个招牌，可能你在这缸水里边搅和一下，哎，大家可能 钮文星他没有往余额宝放钱，然后眼红了。 哎，这个他倒没有个人申报哈，我们倒是需要他这个申报一下。我看到今天一条最新的新闻，不是这两天看两会嘛？这个周小川就说，他说这个不会取缔余额宝哈。我相信这个回应应该是作为政策的层面，对于大家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抚。所以余额宝的目前为止应该不会像钮文星那样，就是他所建议的那样遭到取缔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专家都是怎么样回应当时余文星的这个论点的。比如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的教师陈善昂就说呢，目前推高社会融资成本的主要是政府债务过剩的产能、经济的空心化，不是余额宝。所以呢他不同意钮文星所说的这个会让你失业啊，让你的企业这个融资成本提高啊等等。哎，他说这个他不赞成将余额宝这样的新兴金融业态简单定性为邪恶金融。他举了个例子啊，这两天又是两会，所以这个例子应该大家比较熟悉。曾经有两会的委员代表建议，哎，说这个要取缔网吧， 取缔网吧， 对，取缔网吧，原因就是说，哎，这个网吧带给青少年这个黄赌毒，这个黄很暴力的这个影响。所以真的不是这个，当年好像曾经有55位这个委员建立，还有一种提法我印象挺深，就说不是这个上网哪是你想上就能上的，类似的，反正有取缔网吧 朝鲜的感觉。 这真的咱们就是有这样的代表委员，你不管你相不相信哈。 哎，那这个跟现在的新闻我觉得是很契合的。现在有新闻说就各地的网吧已经开始纷纷关门，当年非常盛行的那些网吧现在已经非清零八落， 这是因为电脑普及了，不是因为我们要关网吧。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根本就不能说我今天要关掉55家你就能遏制的。啊，就像这个余额宝也是一样，就像当年的这个美国的 PayPal， 他当年也是非一开始的时候也跟余额宝一样引起了大家的轰动。 他有当年有个货币基金， 对 呀， 啊，就跟一模一样的，就是美国版的余额宝嘛。但是因为后来美国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越来越低，然后就造成自然的一个市场效应，所以最后 PayPal 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他就不是被美国的任何政府监管机构取缔的，他是自己做不下去他就关门了。 那也是因为他这个市场化，就是银行间的这些利率的问题。啊，那当中国的这个比如说你银行之间，你跟余额宝之间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平起平坐了，你不再是国有银行垄断所有的这些资金来告诉你说我的利率这么高，你只能存到我这里来。 是， 当这个市场化了以后，那自然而然余额宝也没有它的生存的余地了。这是一样的。 是。好，这个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哈，这个虎嗅网的一篇文章叫做放开那条鲶鱼。就是我们这个对应了我们一直说余额宝 他说的放开钮文星吗？还是放开余额宝？ 应该放开钮文星就等于抓住了余额宝，放开余额宝就等于抓住了钮文星。 对立面 啊，对立面。他是说这个你这个钮文星啊，但是虎嗅网它是一个比较草根的一个作风啊。他说作者你跟 CCTV 有关，还敢跟与为人民赚钱的余额宝为敌，你这一定会被网民的口水所淹没。他采取的这个逻辑就是余额宝不是这个钮文星想采取的这个逻辑，就说哎，你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你威胁到了大家的就业和这个饭碗。那哎，这里还有另外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从技术层面来分析的这个文章，比如说有一篇在雪球网上的文章叫做站在高处看余额宝。他是说呢，余额宝本质就是货币基金，仅此而已哈，它担不起太大的赞誉，做到了几万亿的规模它也只是货币基金。 而已。那很多人就说，哎，这个余额宝让银行存款去搬家啊，他觉得这个跟余额宝本身没有关系，这只是因为现在的银行利率还是处于一个非市场化的一个条件。 对呀、 所以说你在有这个货币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存在显著差异，有这个水位差的情况下，哎，货币基金的发展趋势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你存在这个差别，就一定会有人要把这里面的这个生意给做起来。 对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市场化的利率的结构嘛。那刚才我其实特别联想到像现在这个滴滴打车、快递打车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是其实是同一件， 你就是 同一个类型的， 就是大家你把你逼急了都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是不是？这个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你打不到车，打不到车怎么办？政府又说不能够让你涨价、又不能够，比如说你这个之前哎，这个司机有的想出各种招，什么拼车啊也不行，黑车也不行，那怎么办呢？这个司机要想多赚点钱，这个乘客呢要想更容易打到车，好，那我们就只能科技创新。好，现在这个滴滴打车、快递打车，我觉得哎，这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起到了跟余额宝一定的这个一样的效果，它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对啊、这个跟这个余额宝的生存空间也是一模一样的。 是哈，这个而且余额宝的，我看到这个财新哈有一个调查的报道，它提出了一个余额宝推出的背景哈，我觉得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它是说啊，这个余额宝推出的背景它是从支付宝演化出来的嘛，对不对？ 是。 从支付宝，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支付宝里面中国的这么多淘宝的买家在里面动辄就是存上可能总额超过十亿的这个钱， 你说总共吧？ 总共啊，不，总共啊，十亿的这个钱存在马云，我们假设他是马云的好了，存在马云那里。哎，马云如果说不推出余额宝的话，他把这些钱就是自己每天吃吃利息，这个都有上百万的这个收益，为什么他就愿意把这个收益给让出来？啊，自己不要这笔钱了吗？哎，很有意思，这个财经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金融开始被监管，当时呢就是来自这个证监会的这个要求，哎，你支付宝里面有那么大的一个储蓄的这么一个资金，你必须要像银行一样有一个存款准备金。这个存款准备金随着支付宝里面的钱越来越多，阿里巴巴方面需要提供的这个存款准备金也越来越多，就已经多到要开始对它的资金流、对它的现金流形成压力和影响了。也逼着他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于是推出了这个余额宝，干脆把他台下的这一笔财富拿到了台面上来，哎，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公关的一个由头，哎，我同大家网民来分享这个财富啊，也同时解决了他自己监管上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余额宝这个东西他有没有监管， 余额宝同时他也存在一个存款准备金的问题，因为他要保持随进随出，你这个钱怎么可以我随时可以拿出来，那你必须有一部分的钱保证你可以随时拿。 余额宝现在还是一个净这个买入的一个情况，它的这个基金的规模还是在不断的增长。那有理由担心哈，在未来余额宝如果开始出现大家赎回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出现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紧张，它这个赎回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产生这方面的危险？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那么这个监管它的位置又出现在哪里啊？我们待会儿来访问嘉宾，来请专家解答这方面的问题。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今天为您关注余额宝。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余额宝。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来连线到鼎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唐文凤小姐。唐小姐您好。 您好。 哎，您好，今天请教一下关于这个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哈。您觉得现在像余额宝这样各种宝们，他们作为一种互联网金融产品，它的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地方呢？ 是这样，我们鼎盛新融资担保呢是一家全国性的融资担保公司，我们并没有真正涉入就互联网金融，我们目前只是和一些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平台公司有合作。那么我从我个人从事9年的这样一个传统金融领域来看呢，我认为现在的网络金融呢大概风险分成2类，第一类呢就是技术风险，第二类呢是业务风险。 这个技术风险呢，它又包括网络安全风险和在互联网层面与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相结合的过程当中的技术成熟度或者是技术选择性的风险。这类风险呢，它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不断的成熟，可能会逐渐的得以解决。但是呢，另一类业务风险是金融本身的实质性风险，金融业务本身就存在这样的风险，它可能不会很短的因为互联网的成熟而得以解决。我知道说清楚了没有？那么这个业务风险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做融资担保，做和银行做这种传统的金融业务，那么我们知道业务风险本身呢，大概呢又还分为六种风险。第一个呢是业务本身的风险，第二个是利率的风险，第三个是信用体系的风险，第四个呢可能是流动性的风险，第五个是支付与结算的风险，第六个是监管风险。那么在这六个风险当中啊，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讲，这些词可能相对听上去比较生一点。那么我着重讲一下我们认为的业务风险本身和利率风险，又是这些风险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风险吧。那么业务风险本身就是指借款人可能在使用这个借款资金的过程当中承担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利率风险呢，就是现在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上大部分都是以高利率来吸引这个消费者的注意，让大家能够就去买他们这些产品。那么高利率呢，高利息呢，也应该是所有风险的根源。所有在金融交易中高利率应该算是万恶之源吧。如果它的这种高利息带来的就是这种金融产品的不稳定性，那么很多这种 P2P 的网站上都挂着年化收益率20%多、30%多、这个确实是让人比较堪忧的风险， 比较可怕。 对，我就是大概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两类风险。 那在你看来，其实现在就是来把钱放到余额宝里面，生成这种就是看到这种利率的收益的这些普通的消费者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钱存进去了安不安全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些银行网络的银行的或者是网络金融的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安全系数高不高呢？在未来的发展里面，你看好余额宝这类产品吗？ 应该来讲就是说从长久来讲，就是在现在正在做这类产品的基金公司或者它背后的这个运行的这种互联网公司、网络银行，其实他们如果他们把钱放在一些比较安全合理的渠道上的话呢，整体来讲它不会出现太大的系统性风险。比如说他这些钱募集到以后买了很多国债定期的理财产品，都是一些国家规定的，也包括一些国债都是风险比较低的产品。如果不发生挤兑的话呢，应该来讲还是可控的，还是安全的。但是呢就是在如果没有监控好后端它的这个资金的使用的话呢，这个风险的集中度会比较高。第二个，如果他去投资一类做一些回报比较高的一些有风险的这些项目的话呢，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出现挤兑的话，那么风险也是必然的。 唐小姐一直有这个说法说余额宝会冲击传统这个银行的业务，您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到底是一个冲击还是只是一点点挠挠痒的这样的这个影响？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排头兵的。那么像这类似的宝应该是在互联网金融里面比较创新的产品，我们需要对这一类的产品有一定的包容度、容忍度，当然也需要观望。我相信就是任何创新都会有一个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验证它究竟是否真的可行。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不断的规避风险，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对传统金融垄断最好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分割吧。如果想要打破现在的金融垄断的话，这一类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就是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他们是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利剑，是会对传统金融的这种垄断造成一些应该向前推进的一些好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以后可能各种宝越来越多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区分，或者说有什么东西要特别注意的？ 我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呢，我是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利率，就是给到的这种回报利率过高的应该审慎。 过高有多高？ 在未来，像现在很多，如果说我认为就是年化收益率20%以上的基本是不靠谱的。那么8-10%的算是比较比较正常的，但是都其实都蛮有风险的。为什么？就每年化收益10%，对于一般型的企业来讲，其实都蛮不容易做到的。 是 啊，那么所以就说对于就是尤其是拿出很高的这种回报的话，应该是审慎的。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是看它背后的，基金的管理者和这个它背后的这样的实际的操盘的队伍的这种可信赖程度吧，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在金融投资领域有一个说法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提醒大家能不能不要把钱全部把自己的这些很多。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很多听众，就是自己的棺材本呢、自己的这个全部身家都放在一个产品里，确实是有风险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唐小姐的连线，谢谢你，再会。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鼎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唐文凤小姐。好，最后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实在， 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个我相信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人这个 贪念 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理智的，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收益率如果真的有20%的话，抱着一点侥幸的心理进去了哈，这个当然这个风险跟收益通常都是成正比的。 他刚也说了，就是一方面是看到这个这个收益率不要太高，你不要进去。还有一方面看这个执行者靠不靠谱。那现在其实 执行者靠不靠谱怎么看？ 现在其实大家都对于马云、对于阿里巴巴有信心，看到他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虽然他在这个香港上市上不成功了， 对，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对他有信心，而且这个大家没把棺材本都放在余额宝里面。 余额宝普通好像 用来消费。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简单的统计，大约每个余额宝的这个使用者，他的存款在里边应该是在4000块钱左右， 因为这个 还是比较小额的。 因为他这个不仅仅是普通的消费者，他还有很多商家，他可能商家在支付宝里面的钱是比较的庞大，他需要转来转去。那这个网络金融给他提供。 所以大家看最近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滴滴打车和这个快滴打车的这个大战哈，虽然说好像是一个出租车打车的一个竞争，其实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腾讯跟阿里巴巴都不惜血本，就是你加5块钱，我加10块钱这样的补贴用户补贴。贴司机来做其实很重要，他们在争夺这个 市场份额 、你这个未来都是互联网用户。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说余额宝它就成为一个特别大的现象，就是因为淘宝有支付宝的大量用户，才会自然的产生余额宝这样的用户。 对， 那腾讯现在想做的，我通过不管是微信啊，微信发红包，还是打车的这个用户，我先把这些用户抢到，接下来腾讯可能也弄个什么宝出来。 这个其实非常聪明的一个想法。那现在银行也坐不住了，纷纷推出各种 宝。对啊，真的是，这个大家有空的话去银行的， 宝宝们 去银行的营业厅里面也好，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宝哈。那当然在政策面，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3月4号就今天上午的消息应该是在这个两会当中，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余额宝以及类似产品不会被取缔 啊。但是之前人行副行长这个李东荣他也说，正在做调查关于余额宝的问题，要规范发展。 这个规范发展， 就是、大家其实有一点担心，会不会被招安呢？它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银行呢？ 这个是证监会呢，是早前放出一个消息说哈，这个为了这个更好促进它的健康稳定发展，它要进一步要更好的监管哈、这个没有说取缔，但是要监管。所以说，钮文新，对不起，今天。 老说余文星，钮文星，钮文星之前说的要取缔余额宝，恐怕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号的这个层面上。但是未来的监管措施，这个恐怕是可以期待的。那监管措施会不会导致，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会不会导致直接的余额宝的它这个收益率会不会下降？ 这个是必然的啊。 真的吗？好，这个我们还是来问一问专家的这些意见。好，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今天在说余额宝，还它到底有多宝？现在来连线人人贷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顾崇伦先生。顾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这个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好，谈谈余额宝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非常担心这个余额宝的未来，因为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余额宝的这个争议和论战。那这个央视的评论员钮文星对他的有大量的一个批判性质，当然有很多专家也开始进行一个回应，包括草根方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这个说法和呐喊。所以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一次余额宝被围剿在你的意料之中吗？它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互联网金融的一个判断呢？ 之前应该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料吧，就没有想到就是会以央视的这么一个口吻去这么大肆的批判余额宝。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那个余额宝的本质还是对接了一个货币基金嘛，它总体来说其实是一个销售渠道的创新，并不是一个金融的这种标的资产的创新。这个标的资产一直都存在在那儿。那从货币基金的这个头像来说呢，也是主要去投资这个银行的大额协议存款啊。其实通俗一点，用用户能听得懂的话来说呢，其实就是说是类似于一个存款团购，可以得到更高的一个利率。那这样一来呢，这个资金呢其实是回到这个银行体系内的，对银行来说呢就是有一定的资金成本的上升，但目前来说应该以余额宝的这个体量来说还不至于出现一个对银行资金成本上升过快或者说较大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之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您有估计过现在在监管方一直说要加强在这一块的监管，可能出台的监管是在什么样的方向呢？ 这块我目前没有太多的就是确定性的东西。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呢，可能会对于货币基金，单支货币基金呢，比如说存量上限会不会设一些这个门槛，但是我相信对于余额宝本身不可能被取缔，也不可能说对用户进行太多的这种投资理财方面的一个干预。那对于这个上限的一个设定呢，主要是认为因为它有充分的流动性嘛，那对于货币基金这样流动性的来说，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赎回，可能会对整个货币市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那这样一来呢，限制单支货币基金的一定的体量，可能对整个货币市场的稳定性还是有帮助的。 有可能对单支货币基金设定一个上限，您的意思是？ 对对对，这是我个人观点。 那您也是在从事这个 互联网 金融、 嗯、 那您对于余额宝或者说现在很多的它的类似的产品出现，他们在互相竞争当中，您觉得这个竞争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这个如果要在当中制胜的话，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法宝？ 高利率够吗？ 对于用户来说，就是高利率肯定是吸引用户的一个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总体来说呢，虽然都叫互联网金融，但是还挺不一样的。有一些呢，目前的创新呢，很多还是停留在如何获取用户这么一个层面上。因为从传统的银行来说，是通过地面的这种银行网点的开设， 或者打电话给 销售机，对，通过一些销售去获取用户。那现在呢，通过互联网，其实你可以较低的成本，没有任何地域的边界去获取到用户，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创新。那创新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在互联网的这种手段获取用户的方式上。那比如说像我从事的这个 P2P 的行业呢，可能是一些银行所没有去涉及的资产类别上的创新。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个人的信用贷款。个人信用贷款，银行对于普通的这个就较低资质的这样的一些个人信用贷款，目前做的非常的少啊，更多的做优质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贷款做的更多一些。那这一类呢，其实是相当于是目前银行没有从事，那由这种民间的一些企业来从事的一些这样的金融业务吧。所以两种类型的创新，一种呢是 这种流量和用户获取的创新，一种呢是资产类别上的创新，这是目前的主要的几种方式。那至于说哪种会，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存在可比性了，那怎么样，刚刚你们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可以从这个里面脱颖而出。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对于用户那边，就是如何能让用传统的金融产品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那这是它的一个制胜的法宝，这是从获取用户端。那对于从资产创新端来说，如何可以获得安全又有高收益的资产，那这是这一端的制胜的法宝。 嗯 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啊。然后其实也是让我们作为用户的人会自己会考虑。 关于刚才您说的这个用户体验，这个不仅是现在互联网金融的从业者在想，以前传统的这个产品经理、IT 的产品经理每天念叨的就是用户体验、用户体验。 但是他们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冲击嘛。在你看来啊，现在如果出台了一些监管，或者是这个互联网金融的这个声势越来越壮大的之后呢，会不会像这个传统的银行之间和互联网金融的这个未来会变得中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看到很多现在传统银行已经开始往这方面在推出他自己的一些理财 宝们、宝宝们、 对，宝宝们，对， 对，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其实我本身对互联网金融这一块呢，可能是由互联网的人士提出的更多一些。但本身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层面上，它既用到了互联网这种我们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方式，它既用到了互联网的这种方式，用户之间的互动，用户与这个商家之间的互动，然后又背后有这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创新，所以这两者的一个结合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那这两种结合，其实传统金融行业有它的优势，互联网行业也有它的优势。那未来其实就需要有跨这个两个行业的人去把这两者有机的协调起来，所以他们的这种界限肯定会越来越模糊。谈不上是互联网颠覆金融或金融颠覆互联网，这个更多的就是说怎么样能把金融更好的去互联网化，或者说利用目前的技术手段去达到更高的效率。其实还是传统这种流程上啊，各个环节，你引入客户的环节，自己这个资产生成的环节，可能在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环节，通过互联网怎么样去提高效率。 嗯， 因为金融呢本身来说是一个电子化的产物啊，金融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可以看到什么都是电子化的，其实它非常非常适合互联网上去做更多的这个创新和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界限以后一定会逐渐的去模糊。那我们可以其实更多的谈的就是金融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啊，甚至我们可以不用说是互联网化，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在网页上在炒股，我们是在交易所的某个客户端上炒股，但其实我们炒股的这种体验现在已经比很多年前拿着电话去下个单或者怎么样已经提高了很多。 以后可能还是拿着电话，只不过是手机了，这个用手机 直接操作。 对对对，在手机上点几下，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了。 对 对 对。最后还想我有一个疑问啊，关于就是之前马化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在2013年，我记得是2013年年底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要不要申请这个网上银行牌照，当时我不知道这个网上银行牌照是什么，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这个阶段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你觉得像这种网上的银行的牌照以后会兴起来吗？ 这个就看怎么定义这个网上银行了。因为如果从第三方支付现在的作用来说，它至少已经从功能性上，对于用户这个层面，咱们先不看背后资金的实际层面，就从用户这个层面，它已经起到了一个银行的基础作用。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可以类似于存款业务，然后支付宝在用户之间可以进行转账，可以进行这些资金的流动，那类似于银行的转账业务。那同时呢，信贷业务在这些支付端也慢慢的发展起来，那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所以从个人端来说，这些支付目前的一些功能部分已经替代了银行的功能。那对于当年马化腾说网上银行能不能发展起来，或者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因为看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个网上银行是怎么理解的，所以不太能做评论。对， 好，谢谢， 非常感谢，好，谢谢顾先生， 不客气， 再会。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是来自人人贷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顾崇伦先生，好，非常感谢。这个我觉得这句话说无数遍都是说不够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今天没有把财经的这个经过拿来播一播，真是太可惜了哈。当然了，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科普性的，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哈，对于余额宝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东西，但是大家现在 每天谈的人也越来越多哈，周边大家在了解这里面存在着非常多的迷思，各种各样的说法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大家不耻下问，仔细去研究一下，特别是像钮文馨，我还是觉得他这条鲶鱼其实做的不错， 嗯， 要不是有他这番非常出位的刺激性的言论的话， 说不定两会也不会太多的提到鱼吧， 可能也这当中要是真的存在问题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注意到哈，更重要的是钮文馨他并不能够代表央视，这一点我要请大家注意。 而且我觉得刚才顾先生说到了一句，就关于这个网络金融，像这些小微企业，他们刚好涵盖到的就是以前的传统银行无法涵盖到的，现在你不用走到这个传统的银行里面去，实体银行里面去，你可能在网上这个轻轻的一点，那你今天滴滴打车的钱就有了。 这个钮文馨在他第一篇发炮的文章里面提到说，余额宝不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字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余额宝的管理费有 2%， 立刻遭到了余额宝的回击，他把他所有的账目加了一下，他大概说是 0.63%， 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个 2% 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是， 这里面就体现说通过流程的改善，好，可能以后的互联网金融至少跟传统的这个银行业金融业相比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它的成本会更低，这个其实不管是对于买方还是对于卖方，对于整个市场，对于经济效率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来着，这个你必须得承认。 而且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像银行的这些 PR 公关团队们，他们也就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一下，在回击方面，阿里巴巴的这个操作团队他们非常的聪明，四两拨千斤啊， 赶紧转点钱去余额宝。 央视如果整天啊批评像星巴克啊、苹果啊，或者是这一次又是余额宝啊，就会给大家一个很不专业的感觉。 是，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